持仓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六十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周的系列节目，跟大家一起回顾中国电视剧走过的六十年岁月，重温那些经典的荧屏佳作。昨天是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咱们聊的是央视的四大名著系列，86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94版《三国演义》和98版《水浒传》。这四部作品在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在他们的头衔中并没有第一次、第一部这样的称号。咱们说过了，第一部国产电视剧是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是1981年的敌营十八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续回顾几个有着第一部称号的国产电视剧，看看都是哪些作品充当了国产电视剧的创作先锋。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六十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换三哥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六十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1990年，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基地化生产的室内剧，对室内剧这种样式和创作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渴望》之后，荧屏上又相继出现了《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等一系列的大型室内剧作品。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要回顾的第一部有着第一部头衔的作品就是《渴望》。大家熟悉的导演郑晓龙，从1984年开始担任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主任。在任期间，他曾经策划组织了好几部在国内引起轰动的电视剧，比如《四世同堂》、《编辑部的故事》以及《渴望》。郑晓龙说，室内剧其实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儿。室内剧能拍得好的，都是以家庭伦理等内容为主的核心故事，所以当时《渴望》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组织剧本。文艺作品的主题应该更多的是传播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渴望》没有更高的主旋律，而是贴近群众，讲述了普通老百姓的善良和美丽。当时郑晓龙找了几个人一起来策划这部电视剧。1989年的年初，在蓟门饭店，郑晓龙、李晓明、王朔、郑万龙四个人聚在一起聊故事，聊拍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好看，观众才能爱看。他们觉着拍一个女性的故事会好看，这个女性应该是30多岁，是她一生最美丽的时候，善良、漂亮、 为人正直，忍辱负重，把很多优点放在他身上，同时也把很多灾难放在了他的身上。渴望的故事雏形就这样产生了。 悠悠岁月， 1990年的12月，电视剧《渴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度引发万人空巷，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据说收视率曾经超过了90%。在《渴望》播出的那段时间里，全国的犯罪率发生了下降，对社会和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公安部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庆功会，把《渴望》剧组请了过去。室内剧的拍摄成本低，50集的电视剧除掉摄影棚和剧本方面的投资，其余的只花了102万。不过这么一部如此热播的电视剧，在当时居然还是赔钱了。根据郑晓龙的回忆，渴望当时只收回了50多万元，因为当时的电视剧基本没有市场，电视台买剧的价格是很低的。那咱们再来说说渴望的演员们。演员凯莉饰演的刘慧芳当年就是奉献精神的代言人，但她却透露说，拍《渴望》的时候，收工后的她经常大喊大叫，发泄劳累。凯莉说，我跟大部分演员都有对手戏，摄影棚又冷又潮，每天拍戏都得站着整整10个月，导演关机之后我累得大喊大叫，真想发泄一下，跟荧屏上无怨无悔的劲儿可是完全不同。谈到王沪生这个角色的候选人，导演卢小威爆料说，当时他们最中意的人选其实是濮存昕，可惜濮存昕没有档期。当时赵宝刚是渴望的助理导演，他向剧组推荐了演员孙松。卢小威见了孙松却感觉他的形象太嫩了，为了拒绝孙松，卢小威当时还使了点坏，他约孙松下午5点见面，因为他提前听天气预报说那个时候会有雷阵雨，想着孙松肯定就不会来了，到时候不用他也好有个借口。结果那天5点孙松准时出现，而且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卢小威不好意思，才决定启用孙松饰演王沪生，没想到孙松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不久前的上海电视节上，举行了一场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的盛典活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演员奚美娟说了这样一句话：电视剧作品其实是在如实记录时代，中国电视剧60年走过的历史，就像微缩版的中国当代史。每个年代的电视剧，从服装到角色，甚至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在随着时代而改变。如今我们回顾1990年的这部电视剧《渴望》，是不是也能勾起您对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和怀念呢？ 就在昨天，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我们的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咱们聊的是那些有着第一部头衔的国产电视剧。说起来最近这2年网剧非常盛行哈，其中呢有不少的热播网剧都是校园青春题材，这些校园青春剧也捧红了不少的演艺新人。那您还记得国产电视剧中的第一部校园青春剧是哪一部吗？其实啊，它的播出时间比《渴望》还要早，它就是1990年3月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16岁的花季》。 吹着自在的口哨，开着 玩笑。 十六岁的花季由上海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合拍，是当时国内最长的一部青少年题材作品，一共有12集。故事以一所上海的重点中学为背景，生动细致地描绘了80年代色彩斑斓的校园生活。这部剧由张红、傅敏夫妇共同执导，吉雪萍、战士强、池华琼、何威等人主演。尽管现在看来，这部电视剧的剧情不算太曲折，服装也不怎么时尚，但它却凝结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剧中触及了教育改革、学生早恋、知青子女回沪问题、教师下海、出国热等现象，真实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当年为了拍摄这部剧，导演在上海全市的中学生中公开招聘演员，引来了3000多位报名者。如今的知名主持人吉雪萍就是其中的一位。吉雪萍当年14岁，她的目标直指女一号，16岁的女高中生白雪。不过她的应聘过程并不太顺利，除了年龄不达标之外，她还面临着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是当时已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小明星《你我中学生》节目的主持人袁明。其实当时导演组已经决定让袁明来出演白雪这个角色，但临到电视剧开拍，袁明的学校却不同意放人，而不甘失败的吉雪萍就趁着这个机会，在市三女中的校园里上演了一出和导演再次邂逅的戏码。16岁，他的出现让两位导演眼前一亮，当即拍板让他来饰演白雪这个角色。剧中袁野和陈菲儿之间青涩的感情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剧中的班主任童老师更是因为全新的教育观念成为了学生们心目中的偶像老师。或许当时没人预想到16岁的花季会引起如此的轰动，电视剧播出之后，剧组在1990年一年中就收到了7000-8000封的观众来信，不得不用麻袋来装信。许多中学生向演职人员倾诉着他们的心里话，各地的报刊也发表了近100篇的相关消息和评论。花季这个词更是成为了15、16岁青少年的专用代名词，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中。当年扮演这些中学生的演员大多数都是非职业演员，经过了这样一部戏，他们有的走上了演艺道路，有的则继续着自己的别样生活，各自精彩。无论他们选择了哪种道路，16岁的花季都是他们和观众们永远不会忘却的共同记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节目的第2期，我们聊的是几个有着第一部头衔的经典国产电视剧。那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部剧啊，非常特别，它是第一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国产电视剧。您是不是应该知道是哪一部了呢？它就是1994年元旦播出的21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今天节目一开头，咱们就提到了郑晓龙导演，他是电视剧《渴望》的制片人，同时也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兴起了一阵出国热，郑晓龙的太太也出国学习了，他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出国题材的电视剧呢？后来，郑晓龙偶然看到了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马上决定把这个故事拍成电视剧。郑晓龙当时想，既然要拍，那就一定要真实，要真实就必须得上美国拍去。全组10来号人全部去了美国。那您这会儿肯定琢磨，那得花多少钱呀？当时这部戏的预算是150万美元，折合上千万人民币。 而当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全年的事业经费就是180万，剩下的资金缺口全得自个儿想办法。郑小龙为了筹钱，找朋友借，拉赞助，找银行贷款，想尽了各种办法。上千万的数字毕竟太大了，好多人都是爱莫能助，一开始连银行也不敢贷钱给他们。经过努力，最后终于有家银行给了贷款，终于是凑够了资金。所以说北京人在纽约这部戏啊，不仅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全外拍的电视剧，还是第一部依靠贷款拍成的戏。在美国拍摄的过程同样是困难重重，但郑晓龙导演说最大的困难还是找演员。男主角姜文的出演很顺利，他是看了编辑部的故事后主动提出想演郑晓龙的戏。戴维这个角色本来是定了陈道明来演，可惜档期不合适。姜文提醒导演说为什么不干脆找个外国人来演，于是几经周折，剧组找到了一个曾经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秘书的人。事实证明这个演员也选得非常好。最困难的演员选择是女一号郭燕，剧组找遍了当时所有的女明星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临到快要拍了却捡来一个严小平。怎么说是捡来的呢？当时啊，北京人在纽约的剧组到了美国，为了拉广告开了一个发布会，会上呢来了很多人，郑晓龙一眼就看到了严小平。他当时是纽约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郑晓龙觉得他的形象很合适出演女一号，就定了他来演。也许这就是缘分，郑晓龙后来才知道严小平原本就是位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当年她是随丈夫在美国陪读，一边读书一边在当地的华语电台做主持人。这位捡来的女主角其实啊还是个科班出身。新颖的题材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北京人在纽约一波而红，大家记住了姜文那张时常无奈的脸，记住了刘欢的歌声，也记住了剧中那句经典的台词：如果你爱一个人，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创下了当年央视的收视记录，不久以后在日本东京全程拍摄的《上海人在东京》以及《别了莫斯科》等题材的电视剧也相继问世，都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生的海外淘金梦，也成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现在回过头来看《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奋斗史，更是真实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继续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策划，聊的是那些有着第一部头衔的国产电视剧作品。节目最后一个时段，想跟大家聊一聊第一部国产偶像剧作品，它就是1998年由张一白执导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前一段时间网络上重播《流星花园》，开启了不少观众的一波回忆杀。其实《将爱情进行到底》要比《流星花园》还要早3年，20年前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被称作内地青春偶像剧的鼻祖。在不久前《跨界歌王》的第3季舞台上，徐静蕾扎着简单的马尾，白衣飘飘地坐在台上唱歌，幕布落下，李亚鹏手捧鲜花突然现身。20年后，《将爱情进行到底》中的杨铮和文慧再次同台，两个人还再现了当年电视剧中的经典。杨铮骑着自行车载着文慧，煽情的一幕 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将爱情进行到底是导演张一白的电视剧处女作，当时张一白经常担任 MV 的导演，因此认识了歌手谢雨欣。谢雨欣说，正好有笔钱，你要不要拍电视剧啊？张一白就说，那就拍呗。于是他就拉着一群朋友开始聊起了剧本，每个人都把自己在学校经历的感情故事讲了一遍，直接就把生活的素材往剧里放。挑选演员也没怎么费劲，男主角最开始的第一人选不是李亚鹏，而是另一个当时很红的偶像演员。张一白去上海找他，可他在演另一个戏，而这个时候李亚鹏蹲在马桶上一口气看了七集剧本，看完之后很兴奋地说，这事儿定了，就我来了，你们不用考虑其他人了。徐静蕾是导演张扬介绍来的，当时他刚拍了张扬的爱情麻辣烫，张一白也觉着他挺合适，一下子就定了下来。张一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但他的作品却是以影像见长。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说将爱成功的话，只有一个经验，就是一帮不懂电视剧、不按电视剧规律来的人在干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拍电视剧啊，不讲究造型，头发梳一梳，脸上带着油就开拍了。但张一白呢，是拍 MV 出身的，知道造型对于人物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剧组专门去香港找了造型指导。质量和画面是靠时间换来的。江爱在上海开机的第一天，合作的上影厂工作人员就崩溃了。开场文慧和杨铮相遇的戏只有一分多钟，却足足拍了两天。张一白回忆说，后来我们才知道，上影厂看了故事，觉得就是一帮傻子拿了一个特烂的傻剧本。但半个月以后，上影厂合作的人开始说，这帮哥们儿太认真了，他们在拍特牛的戏。将爱情进行到底完成拍摄之后，各大电视台都不看好这部剧，因为既没有明星，又不像电视剧，张一白也很郁闷。但等到这部剧播出之后，电视台的态度却发生了改观，因为有大量的电话打进电视台，要求重播这部剧。张一白说，若干年之后，他碰到一些年轻人跟他说，将爱这部剧影响了他们的爱情生活，他才意识到原来这部剧影响了这么多年轻的心。 你在爱着谁？ 今天关于中国电视剧史上的许多第一次、第一部，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本周我们的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节目还会继续，那些经典的历史剧、现实剧、话题剧、情景剧等等作品，咱们明天啊接着继续来盘点。节目最后送出将爱情进行到底中的这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